国家队运动员亲自讲解，竞彩答题赢取丰厚奖品。每天学点冰雪运动知识，欢迎收听冰雪知识微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我是夏萌。自由式滑雪障碍追逐项目的技术特点是什么？为什么大多数障碍追逐项目的选手都是从高山滑雪转向而来的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国家障碍追逐队的队员哈斯提尔为您解答。 大家好，我是国家障碍追逐队运动员哈斯提尔，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冰雪知识微课堂节目，让我们一起学习冰雪知识，参与冰雪运动，共同迎接2022年北京冬奥会。2004年国际雪联联合会自由式滑雪世界杯将障碍追逐比赛纳入赛历中，从2010年自由式障碍追逐成为温哥华冬奥会正式项目。瑞士选手迈克尔·施密德获得男子项目金牌，加拿大选手阿什利·麦克西莫尔获得女子项目金牌。作为以速度分胜负的雪上竞技项目，加之赛道的复杂多变性，障碍追逐项目对滑行技术和应变能力高度依赖的项目，世界范围内尤其是障碍追逐竞技水平最高的欧洲和北美国家，障碍追逐项目运动员大多为高山滑雪转向或具备丰富的高山滑雪经验，这能确保运动员具备扎实的滑行基础和对身体血管极强的控制能力，并能有效应对高速滑行状态下的各种突发情况。在此前提下进行专项场地滑行的训练，有着事半功倍的效果。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我是夏萌，再一次感谢哈斯提尔的介绍。在下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邀请国家障碍追逐队的波拉夏克为我们介绍男子障碍追逐为什么被誉为雪上双板的短道速度滑冰。冬季运动项目的运动员们呢，会在每天利用2到3分钟的时间，简单明了地为我们介绍冬奥知识，分享他们的运动感受。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选择收听，也同样欢迎您接着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明天再会。